对，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暧昧啊。 嗯， 哎，但是这个有的朋友就说了，说这个暧昧的时候啊，是两个人最好的时候。 哎，我有点认同，我部分认同， 有点认同， 对， 啊， 就是那个不清不楚，还在猜， 不清不楚，不明不白，啊，他爱不爱我？他到底爱不爱我？啊，他没有回我信息，他到底在干嘛？ 他什么时候跟我表白呀？ 啊，对吧？ 什么时候第一次牵手啊？ 啊，对， 这些东西是特别，就这种不确定是一种不确定的小幸福， 不确定的小幸福， 嗯， 啊， 而且带着一种小激动和小兴奋。 哎，对，嗯，但是呢。啊，我们刚刚跟大家提到的这种暧昧呢，是鉴于哎，在两个人的爱情当中体现的暧昧的一方面的啊， 嗯， 表现。 嗯， 但是呢，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暧昧， 也有点这个暧昧也有点负面的意思， 哎，可不仅仅只是在爱情。 大文，别再搞暧昧了。 我啊，我倒希望有个人能跟我搞暧昧。对，就是今天跟大家聊的啊，可能不仅仅局限于男女爱情当中的一些暧昧， 嗯， 啊，然后大家想一想这个，哎，说这个如果啊不在感情当中体现暧昧，在生活当中还会有哪些方面会有暧昧的情况出现？ 在生活当中啊， 啊，生活当中，嗯，啊， 比如说， 对吧？你比如说我，对吧？你比如说这个啊，这个昨天，这个我们俩搭档主持节目， 嗯， 啊，这个但是呢。爽爽因为这个状态某些原因状态不太好， 嗯， 我暧昧的表达了一下，说你今天呢是吧，就有点这个差强人意啊，嗯，我们可能对这个大家收听收看效果可能不是特别好， 嗯， 啊， 这不是叫关怀吗？这跟暧昧有八竿子关系。 好吧，可能我表达的还是不够暧昧啊，然后一会儿我们来给大家系统的来总结一下， 嗯。 然后呢，还是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啊，今儿要上映的这个有两部电影啊，今天要跟大家着重的推荐一下，因为呢，很多的影迷，然后也是盼望已久了， 嗯， 就是这个《毒液》， 《毒液》， 致命守护者， 嗯 嗯， 近日呢，曝光了一支。视效特辑啊，也就是这个视频的特效。那本次的特效团队呢，由保罗·弗兰克林担任总监，他曾经凭借《盗梦空间》和《星际穿越》两度获得奥斯卡最佳特效奖。那从毒液等共生体的外表设计，到毒液战斗中的各种状态，以及高潮战斗的场景，弗兰克林及其团队成员不断的挑战极限，孜孜不倦的工作。毒液的形象一经曝光之后呢，便获得了大批网友的一致好评啊！大家都称赞说这个想象力爆棚。导演鲁本·弗雷斯特也表示，迫不及待的想要看到观众们的表现。 然后有之前的这个媒体的点映环节当中啊，其实已经有朋友已经看过这部影片了。 嗯。 说这个毒液啊，说完全其实是啊，汤姆哈迪饰演的这个埃迪和外星生物的共同体的结合。 嗯 啊，纵观五所有的超级英雄，我们来看一下，毒液呢其实是最另类的一个。然后其实它那个外形啊，就是， 你看了吗？ 我还没有看，但是我之前会看到它的一些这个啊海报啊，还有视效特辑啊，就本身毒液这个形象呢，就很多女孩子会觉得它恶心， 恶心。 啊，嗯，就 是不是有点像异形的那种， 有点那种大鼻涕那种感觉。啊，但是啊，在这个影片当中呢，除了这个威慑力十足的形象之外呢， 嗯， 他还能在战斗当中不断的变换形态， 嗯， 其中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那些啊那些触须啊，这个时候不知道有那种就是。什么密集恐惧症啊？ 嗯 啊，就是有这些感受的朋友们， 嗯， 然后看到这部影片，哎，会不会浑身起个？ 就是像一个流着大鼻涕的大章鱼，对吗？ 哎， 嗯， 哎，其实有点像蜘蛛， 蜘蛛，啊， 对对对。然后就是无论是在战斗还是在不战斗的那种辅助状态下，就像蜘蛛侠的那个蛛丝一样， 嗯， 但是呢，就这个战斗力啊， 嗯， 等级就感觉比蛛丝还是有威力的，也更具灵活性。 其实我们刚刚听到这个就是特效团队的这个名称哈，这个保罗·弗兰克林来领衔这个总监，可能大家对这个名字有些陌生，但是提到他的作品《盗梦空间》《星际穿越》，哇，全都是非常非常一流的这种大制作，而且都是以特效著称的。比如说《盗梦空间》里边的这种特效的感觉哈，当时给大家创造的那种四层梦境，每一层哇完全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场景，从季节到年代，然后到这个怎么说，到演员的装束吧， 哎， 都呈现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那星际穿越就更不用说了，对吧？ 嗯， 是一个在复古的外衣下的这种非常超现代的科幻的感觉。 哎， 嗯， 对啊，其实现在就是大家看这个大片啊，这个特效， 嗯 啊，一定是大家关注的重点的一个环节。 嗯 啊，如果说特效做得不好的话，会被大家吐槽，说你这是五毛钱特效， 五毛钱特效 啊，对吧？你忽悠谁呢？ 嗯， 是不是、 嗯、 啊？你不拿我们中国观众当回事儿，是不是？ 嗯 啊，对吧？然后，但是在这部影片里啊， 嗯， 在之前曝光的一个特辑当中，展示了多个特效制作的过程啊，包括一些重大的战斗的画面。影片呢，为了呈现毒液的它的特性，富兰克林团队带领啊他的团队在 CG 建模的基础之上呢，引入了 3D 扫描设备啊，加上对毒液在角色表面流动的物理原理的缜密研究，然后使得毒液在电影当中的每一帧让大家看起来之后都会感觉无比的真实啊，让大家有一种大饱眼福的感觉。 嗯 啊，就那个 好期待啊， 是吧？ 有一种又害怕又好奇的这种期待 啊， 让我想到了异形。其实异形也是会有点滴滴答答流水的感觉。 哎哎哎， 嗯， 对、啊。 但是这次的这个毒液也是来自于漫威吗？这个形象？ 哎，对， 也是漫威哈， 没错、 嗯、啊。之前不是特别了解，而且据说这个电影应该是会在这个国内上映的。 哎，今天， 嗯， 为什么要跟大家说呢？就是还是周五啊，这拍片确实很有意思啊。 嗯、 然后今天啊，11月9号将会以 3D IMAX 3D 中国巨幕 3D 杜比全景声多种姿势登陆院线啊、 嗯！ 相信我们在聊的过程当中啊，然后肯定已经有的朋友 正在电影院里看，看早场啊， 看早场， 嗯，早场人少， 早场人少啊、哦嗯， 清静。 有礼拜五不上班了是吧？什么工作有礼拜五不上班了啊？但是很多的朋友还是会比如说在结束了一周的工作之后啊、 嗯、 晚上跟女朋友是吧、 嗯、 那个没挑明关系呢、 嗯、 暧昧着吃个饭啊、 嗯、 暧昧的看个电影， 看部恐怖片 啊，看部恐怖片、 嗯、 啊，女孩子这个哎呀然后一捂眼睛对吧、嗯、啊，但是人说了啊，说这两个人呢，说前几次见面的时候，尤其第一次见面，不能在电影院里头。 嗯， 是吧？ 因为电影院的这个环境还是比较暧昧的， 哎， 感觉比较私密， 嗯， 又黑咕隆咚的，对吧？ 对嗯啊，你说 会让女生没有安全感。 对， 如果你前几次约会约女生去这个电影院的话，女生会觉得你有点这个图谋不轨，或者说不是特别正经。 我又没约你去游泳。 哎，我觉得去游泳倒是挺正经的。 不是。不是大家 一起健身嘛？ 不，这个真的是因为每个人的点都不一样。 是的 啊，因为就是这个，有的朋友可能知道啊，因为这个爽爽非常喜欢运动啊，这个游泳是他非常喜欢的运动之一。 嗯 啊，所以你会觉得这个哎， 对，我觉得游泳没什么， 对，一起运动还挺好的。 嗯、 但是你比如说有的女孩啊，你是不是看我的身材？ 这是因为对身材不够自信吧？ 哦，好吧， 嗯， 好吧。 就是每个人的点不一样， 对，确实每个人点不一样。 就是通常情况下来说，这个头两次约会还是别去电影院了。而且如果你去电影院的话，你最好选那小清新一点的片子，而且是那种口碑佳作，就是感觉最近哎呀不去看不行的那种，对吧？ 嗯， 你别带人看一毒液呀。 对对，或者说看个什么这个爱情题材的， 对， 是吧？小清新的电影，校园题材的 动画片也行 啊。对，这哎，动画片我觉得是个好的选择。 嗯 啊。 感觉特别的无害，对吗？ 对对对，然后前段时间我们给大家也是在节目当中推荐的那部这个，哎呀，《雪怪大作战》。 雪怪大作战啊、 哦！对对对，还 讲这个雪地上的怪物的。 对对对，挺有意思的、 嗯、 啊，真的是，是吧？ 总之呢，这部毒液的特效非常值得期待哈、 哎。 我觉得这个特效其实是有两个点的，两个层面。 嗯， 第一个层面是说你的想象力啊，这个很重要，这是特效的一个根基。然后呢，再是你把这个想象力能够呈现出来，对吧？其实毒液应该就是同时达到了这两个层面的要求， 嗯、 对吧？因为这个，比如漫威已经有这个形象了， 嗯、 但是他们呢会根据这个。毒液流动的这个物理形态，对吧？然后去进行一些设计、 嗯、 就是让这个形象更加的生动。 嗯 嗯， 对。然后我突然想到一个场景、 嗯、 啊，你就比方说这两个人初次见面在电影院里， 嗯， 是吧？得交流吧， 嗯， 得说话吧， 嗯， 是吧？但是说话呢，这个公共场合大家都在看电影，你又不能大声喧哗， 嗯， 对不对？那还得贴耳朵边去说 悄悄话 啊，悄悄话。 嗯， 你这个那这是不是小姑娘好多都不太好意思？ 嗯，这还需要看这小姑娘对这小伙子有没有意思。 哦，一切都来源于感觉。 那当然。 是吧？ 嗯 啊，好吧，这个给大家带来一首歌，一首好听的歌之后呢，接下来继续给大家推荐今天将会跟大家见面的影片。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啊，继续来跟大家推荐今天将会跟大家见面的影片。 嗯，接下来有一部动画片了， 柯南。 但这个动画片不是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无害的动画片，这动画片也有点恐怖 啊。 嗯 啊，有点悬疑色彩， 有点悬疑色彩。 但是我嘴一快呢，就给大家提前露出来了，柯南、嗯、啊， 柯南 零的执行人。 这是第22部柯南剧场版，我还真的没有在电影院里看过柯南的电影， 是吧？ 嗯，你看过吗？ 啊、我也没有， 但是看过很多柯南的漫画哈，也看过很多柯南的这个动画片啊。那今天呢，将上映的这部《名侦探柯南：零的执行人》是在日本创造了系列最高票房纪录的电影啊。那它还是以柯南和安室透为主角，围绕发生在东京的高科技犯罪案展开。那影片呢，上演了一系列贴身的打斗、飙车追逐、生死营救的精彩桥段，刺激程度堪称推理版的《速度与激情》，并获得原作者青山刚昌老师的肯定啊。他也称赞说，这个拥有史上最震撼的结尾。 哎，这个真的会让我想到这个《速度与激情》四还是五？应该是四吧，我记得好像有这个很多在东京的镜头。 嗯， 啊，在东京的镜头， 嗯， 还是非常漂亮的那个时候。 嗯 嗯， 这个柯南就是小的时候的恐怖的来源呀。 啊， 小的时候不太敢看柯南的动画 啊？为什么？ 嗯，因为柯南的动画里经常会有这种 就是凶杀案的情节，而且会有这个他这个凶手，因为都是一开始都是不知道的啊，都是匿名的，然后就会有这个讲这个案情的时候都会有这个小黑影儿， 对， 知道吧？ 对， 就是黑色的一个人，然后就有两只眼睛， 哎， 小时候觉得特害怕，特恐怖， 特害怕， 嗯， 哦，每个人的点真的是不一样啊。 你的点在哪里呀？ 我的点，我看大空翼。我们来给大家还原一下这部经典的动漫啊 IP 它的一个历史。1994年1月，31岁的日本漫画家青山刚昌创作出了名侦探柯南漫画的第一期啊。1996年的同名电视动画片在日本首播。1997年，柯南走进了大银幕，第一个剧场版《即时引爆摩天楼》与观众见面。1999年的时候呢，名侦探柯南开始在中国教育电视台啊首播105集。 哇，这么早啊，99年。 对，99年，从柯南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啊，到今年快25年了，电视动画片呢播出了近1000集，登上大荧幕的剧场版达到了22个。我们刚才跟大家说的这一系列数字背后呢，确实是柯南这个动漫 IP 的地位还有它的影响力。 哇 啊， 贯穿了这么多年哈， 对， 31岁的时候创作出了《名侦探柯南》的第一期，现在已经有20年过去了，二十多年过去了 、嗯，对。 那这个漫画家青山刚昌也有50多岁了， 嗯， 哇，创造了太多太多的故事啊。这个最新版的这个剧场版《零的执行人》是由日本的导演立川让执导的。作为一个80后呢，他的少年时代也离不开柯南的陪伴，而今成为柯南的剧场版导演，立川让对于这部经典动漫作品有了更多的理解，并按照自己的想法对人物进行了修改。那本月的9号啊，也就是今天，《零的执行人》将在中国大陆地区上映，粉丝们呢又将看到一个熟悉又有新意的柯南。 哎，对， 小的时候是偶像啊， 小的时候是偶像， 是遥不可及的这个漫画迷，对吧？ 漫画迷，对， 对于自己的偶像感觉很遥远。长大了之后，成为了指导剧场版的导演， 嗯， 这也是美梦成真吧？ 对，其实又是一波回忆杀， 嗯 啊，然后这个很多80后的朋友们，什么柯南呐、啊， 嗯， 大空翼呀、啊， 嗯， 什么这个流川枫啊， 嗯。 机器猫啊， 嗯， 对吧？ 花仙子， 哎，花仙子，然后还 奥特曼， 对，还不得不说啊，这些这个，啊，日本的这些动漫 IP 经典的形象， 是的， 啊，确实是伴随着我们一代国人的成长， 嗯， 啊， 可能不仅是伴随国人吧，就是日本的动漫产业对于整个全球的一个影响力， 嗯， 从哪里可以看出来呢？我还记得特别清楚，就是在这个东京这个奥运会。啊，东京奥运会当时有一个8分钟，然后这个8分钟的时候，其实是用动漫的很多形象来展现的，其中就有这个马里奥，对吧？啊，然后还有这个也有机器猫，啊，还有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反正小时候我们都耳熟能详的这样的一些啊动画的形象，啊，我觉得这其实是日本动漫就是走出国门走向全球的一个标志吧。 嗯嗯，对，那么这部。啊，这个影片里呢又会产生出很多的问题、啊、 嗯， 柯南哥哥一出现的话就会有很多的问题， 就会到哪儿哪儿出事儿、 啊、到哪儿哪儿到哪儿哪儿出事儿就是柯南迷啊可能会比较知道，说为什么柯南必须踢足球呢？啊，为什么柯南既要推理案情又要表演飞车呢、 嗯、 啊，为什么漫威英雄这么多的漫威英雄在日本啊、 嗯、 这个可能还是不敌柯南在影迷心目当中的这个地位， 嗯 啊，然后呢为什么柯南播了20多年1000多集还能时常有更新呢？ 嗯 啊，这都是挺有意思的问题。 嗯， 哎，对，你看比方说啊，2013年啊，这个绝对的侦探上映后呢拿到了36.3亿日元的票房，打破了2009年漆黑的追踪者创下的记录。 嗯 啊，2017年呢，唐红的恋歌达到了68.8亿日元，零的执行人再次打破记录。截至上月末呢，在日本本土票房是突破了90亿，啊，它是今年上半年日本电影的票房冠军，在日本本土动画电影当中排行榜上居第8位。然后还有一个数据证明呢，就是说这个影片啊在日本也非常受欢迎。零的执行人4月13号在日本首映，2周后复仇者联盟3登陆日本，超级英雄们风靡全球，却在日本遭遇了柯南的打压，票房始终不及前者，最终日本成为全球唯一复仇者联盟3未登顶过周末票房的自由市场。 哇，说明大家对于本土动画的和动漫的这种角色的一个支持啊，确实是，我觉得是伴有童年的记忆的，所以大家会有这种先天的这种熟悉感和这种亲近感。外来的漫威英雄又怎么样？你这个复仇者联盟这么多的英雄集结在一起又怎么样？还是不敌我们这个小柯南。 哎，还是不敌小柯南啊。然后，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今儿这个下了节目之后呢，我得查 这柯南这么多年还没有变回来啊。我记得柯南 可永远长不大的柯南吗？ 永远。那实际上呢，这个柯南的本尊哈，应该说也是这个不年轻了，对吧？ 但是今天我要看一下啊，看一下这个上映的场次，然后呢，大家这个提前购票的这个情况，如果这个，哎，今天晚上应该有。还好，应该就是近两天会去看一下。 你会去看一下？ 看一下，看看我其实对影片倒是还好，我想看一看里边是不是坐满了80后。 如果说这个柯南在中国的上映是从99年开始的话，那我相信也有很多的90后是和这个柯南一起成长起来的，对不对？ 对对对， 甚至是00后。 对对对，尤其是这个，其实我觉得也包括，就是千禧宝宝们吧。因为这个真的是正儿八经的互联网的原住民，从小这个对着电脑啊，拿着手机啊、拍的呀，长大的。他们这个就搜索能力，然后一些经典的动漫啊，我相信他们也是会非常关注非常喜爱的。 其实我觉得就是柯南的成功还挺让人意外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给小朋友们看的这个动漫的题材通常都是比较阳光，比较无害，比较正能量的， 喜羊羊与灰太狼， 哎，对对对，大熊二熊什么的，就是小动物们之类的，然后在一起相亲相爱。但是其实柯南里有非常多的这个社会阴暗面，对吧？有各种勾心斗角，然后各种嫉妒，由嫉妒和羡慕和恨引发的一场一场的这个惨案，对吧？所以其实这样的一部动画片能在孩子们当中如此的流行哈，我觉得也是一个神话了。 对，那现在是不是要叫一句柯南老师？ 柯南老师 啊， 柯南大叔， 柯南大叔，就是孩子们也还是能从影片当中、动画片当中能够学到一些， 我觉得能学到正义和邪恶， 爸妈不给讲的东西。时间来到了上午8:27啊，然后呢，我们一会儿会进一段半点的报时，半点报时回来之后呢，继续跟大家推荐两部啊，这个。有一部影片是同样今天跟大家见面啊，然后还有一部影片呢也是比较受关注啊，然后我也是比较关注的，这个最近开机了，然后故事呢还有主创，哎，我觉得都挺吸引人的，然后一会儿呢给大家来推荐一下，然后一会儿再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开头说的那个话题，暧昧啊， 暧昧， 来走。 你走，你开了嗓， 一二三走。 暧昧让人受尽委屈， 每次只能一句， 从此只会这一句， 从此只会一句啊。一会儿跟大家去聊一下感情当中暧昧是不是会让人受尽委屈呢？啊，这个成年人的世界里还有没有暧昧？如果有的话，成年人的暧昧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们进一段半点的报时，半点报时回来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青年说节目， 待会儿见。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11月8日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11月8日收看同步直播。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 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传好，三号王明操。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课，出行旅游9课，娱乐演出9课，体育健身9课，时尚资讯9课。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半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节目。柯南版本的有没有？ 柯南版本的， 那个柯南版本的跟大家报头啊！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的陪伴大家的青年说，我是孔恩。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爽，欢迎大家通过 FM98.2 和 AM927来双屏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欢迎你找到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一直播，以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都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视频直播的画面了。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起来。 刚刚跟大家说了2部今天上映的影片啊，一部是毒液，一部是柯南，都挺值得期待的。那么接下来之后呢，我们来关注我们国内的电影市场啊，我们自己的片子。影片叫《你好，之华》。 你好，之华，一听就是一个文艺片。 哎，岩井俊二导演，陈可辛监制。谁演的呢？周迅和秦昊领衔主演。你好，之华。 这个周迅，这个周公子，今年的这个作品蛮多的。 对。然后这个影片呢，我期待的是这个周迅。 我期待的是岩井俊二。 岩井俊二啊，我期待的是周迅，因为这个在这个红高粱里，啊，在这个那个这个高粱地里， 竟然看的是红高粱， 然后这个周迅啊扮演的那个角色，确实就古灵精怪的，我觉得是一个真的是，就是老天爷赏饭吃，特别就天生适合当演员 的 那种。 是的， 对， 周迅确实是老天爷赏饭吃的这种天赋哈。 对， 天赋异禀的演员。那周迅和陈可辛、岩井俊二呢，也是有生之年的组合亮相哈。因为据我这个记忆中能够回忆起来，陈可辛和周迅应该是曾经在《如果爱》中合作过，还有张学友，对吧？但是和岩井俊二确实是第一次，而且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岩井俊二第一次牵手我们国内的这个影视制作人哈。那这次呢，胡歌也首度回应了渣男之谜。 当然说这个渣男是带双引号的。其实在11月7号呢，2天前啊，然后呢，这个也是进行了媒体的提前点映啊，在点映之后呢，主创们啊也分享了自己对角色的一些理解。周迅就表示啊，他 他说你好呢这部影片就是人和人之间的沟通啊，你好芝华就是从芝华这个人物去打开这么多人的生命。然后秦昊呢调侃角色这个造型呢就像导演岩井俊二，导演也曾表示啊，尹川一角有自身经历的投射。 哦，这个秦昊这两年感觉也是非常的努力，非常的勤奋啊，之前也是演了一个网剧对吧，然后现在呢也是这个啊，又跻身大荧幕了啊。那这次的周迅呢，芝华兰现身，秦昊胡歌谈角色的形象反差比较大，是怎么回事呢？在这个首映的当天呀，周迅也是巧妙的呼应电影的主题色哈，芝华兰也是自己穿了一身蓝色的裙子，配上高跟鞋。那这次呢，这个合作，岩井俊二也是感慨说，特别感谢陈可辛导演这样值得信赖的朋友，给他建立了一个桥梁，介绍了很多优秀的演员。那陈可辛呢，则出场自称说是岩井导演的粉丝 哦， 可见岩井俊二导演在日本影坛吧，甚至是我们中国的影迷的心中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哈。昨天也跟大家说了这个曾经的关于莉莉周的一切。情书，哇，这都是经典的文艺片。 对。 那这个陈可辛也表示呢，说他参与这部电影就是为了帮岩井俊二导演去完成一个中文电影，因为自己是岩井的影迷。 然后呢，胡歌首度回应谜一般的渣男角色，他说呀，这个梦想照进现实的故事，而他就是那个阻止梦想照进现实的人。我以前从来没有演过类似的人物啊，这次还是挺爽的，就是 尝试不同的类型， 哎，就是不干好事儿，在戏里的角色啊，所以挺值得期待的。然后呢，真的会推荐大家啊，今天在刚才那两部，一部这个经典的动漫 IP 啊，大家的回忆当中，柯南还有这个大片《午夜》啊，大家如果想看这种小清新一点的，对吧，或者说搞个对象的，搞个暧昧的，那两部片子 都不适合， 不适合，这部片子还行。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是一部最近刚刚开机的电影啊，然后在一开始的时候呢跟大家聊过，阵容我很期待，雷佳音、杨幂、于和伟、郭京飞啊，其实我们提到这几位演员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在电视荧屏上看到这几位的戏份会比较多。 是的。 啊，但是呢，这几位同时在大荧幕聚首，啊，还是我觉得也挺值得期待的，因为我还真的是挺关注这个演员阵容，包括导演阵容。 是吧？你是雷佳音的影迷吗？ 有人曾经说我长得像雷佳音。 哎呦，那可太埋汰你了， 是不是？ 是的， 那可就必须的。我长得像郭京飞，还不如雷佳音呢，是不是？这个有朋友也知道，是这两个人呢是好朋友，然后呢在各种场合那时经常会互黑， 互相调侃， 互相调侃。因为两人一个学校的，就是师兄弟的关系。然后结果这个郭京飞还是师兄，雷佳音是师弟。结果后来一段时间之内呢，师弟比师兄发展的好，那就不平衡了，是不是？ 而且这看不出师兄师弟哪个年轻哪个老了 啊。对对对啊，所以说这个这郭京飞是吧，让被雷佳音挑演十八线名演员。 那今年的六月呢，片方也是贴出了影片的演员招募的信息啊，宣布的这个影片正式启动。当时呢，《新京报》的记者就第一时间采访了这个导演陆阳哈，陆阳透露说，原著中的千兵卫、小说家、九藏等主要角色都已经确定下来了，但是根据现在公布的演员阵容来看，还无法确定演员对应的角色。就是谁演谁还不知道呢。 那是今年六月份的事情。但是在五号，前两天的时候，这部影片啊，陆阳导演的新作《刺杀小说家》在青岛是已经正式开机了。《刺杀小说家》呢，是导演陆阳继《绣春刀二》之后的作品，改编自作家双雪涛的同名小说。讲述的是一个什么故事呢？讲述的是一位父亲为找到被拐卖的女儿，接下了一桩刺杀小说家的任务。与此同时呢，小说家创作的奇幻世界里呢，一个男孩也开始了自己的复仇之旅。父亲、小说家、复仇少年，然后这三个人的命运呢，就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在接下来的这个十个月的时间之内啊，剧组呢会马不停蹄地根据故事情节啊场景，然后搭景筹备， 然后呢，为了给大家营造出那种两个世界的奇幻感啊，然后呢，剧组同样会使用刚刚我们在毒液当中给大家提到的这个 CG 手段配合的方式。 嗯， 啊，然后接下来半年呢，主要是这个拍摄，然后呢还得进行后期。这部影片跟大家公布出来之后呢，我估计啊，这个要上映怎么着啊，保守估计算一算也得一年多之后了。 一年多之后啊， 对， 那动作呢也依然会是这部影片的一个重要的元素。据了解呢，这次剧组采用了好莱坞成熟的动作捕捉以及这个虚拟拍摄的流程，开机前也是花了近3个月的时间啊，将动作戏呢提前进行预演，让高难度的动作镜头更加的精确，可以说是相当的用心了啊。 嗯， 看他这个剧情介绍，其实是我们现实世界和这个小说里的世界的一个穿越。 嗯 嗯，还挺期待，而且是相互呼应的这样的一个复仇的故事，对吧？ 对啊，没错。这个于和伟老师呢，前段时间啊，电视荧屏上啊，于和伟老师，而且是他工作室出品的那个《猎毒人》，你看了吗？ 没有 啊。 嗯， 就讲述了一个打击贩毒集团， 嗯 啊，然后自己当卧底的一个故事。其实他本身是一化学家啊， 哦， 啊，哥哥是警察， 嗯， 但是哥哥当卧底，然后不幸，嗯，这个啊，后来呢，然后就是他也卷入了这个层层的案件当中， 嗯 啊，这样的一个故事。 现在这个感情加案件的这个戏份一直始终是霸屏啊， 哎， 我觉得是吧？ 对对对，而且这个前段时间我不是演员， 嗯， 于和伟老师不是还去当评委了吗？ 啊， 当评委演了一段，但是，嗯，哎呀，没有吸引住观众，观众说演的不行， 演砸了， 演砸了， 嗯 啊，然后说比较尴尬，但是就我觉得还好，因为他演过那个《新三国》里还演过刘备嘛， 嗯 嗯。还挺期待的。 可能有的人他就是适合在这个比如说片场这个摄影机前面去比较真实的表演， 嗯， 而真的让他上了这个舞台， 嗯， 做这种舞台秀，他可能就有点拘谨，你说会不会是有这样的情况？ 肯定会有。 嗯， 但是呢，这个就是那你比方说这个你在电视荧屏也是一个放大的过程嘛。 是的， 对吧？你放大的过程， 而且又是这样一个恰恰是考核你演技，大家在审视你的演技的， 而且都是大咖啊，章子怡、徐峥， 嗯。哎，我到前段时间倒是看了一个段子，就是也是在这个，这个节目当中，是那个沈腾， 沈腾，对， 沈腾，就是， 沈腾跟谢娜他们之前曾经搭档过，你知道吗？ 搭档做什么呢？ 沈腾最早在麻，啊，不是沈腾，谢娜最早还在麻花演过话剧， 哦， 在麻花最初创的阶段， 哇， 啊。两个人还搭过戏在话剧舞台上， 哇， 是吧？ 嗯，时光，啊， 你刚才想说什么？ 我刚想说其实在这个舞台上就是就是这个沈腾被临时抓去现挂，然后跟这个在舞台上的四个演员就是现场就是在话剧这个表演的当中产生关系啊， 嗯， 结果呢他就是四个故事他扮演四个角色他都接得极其极其的完美， 嗯， 然后就是让大家就是感觉到哇真是喜剧大神，而且反应的速度太快了，在这个节目中赚到了口碑， 是吧？ 嗯 啊，哦，但是其实你看他平常的样子啊， 嗯， 日常生活当中还是那种有点啊，懒懒 魂不吝， 对，懒懒的，然后有点那种就是哎，有点那种魂不吝那种感觉。 是的 啊， 嗯， 不是有一次也说嘛，说这个被导演给挑中了， 嗯， 其实是这个为了演戏找角色里的感觉，嗯，把自己灌多了，下巴颏对着导演，导演说哎，这演员厉害啊，有个性，然后就把他给用了，其实他是喝多了。 啊，但是我觉得大家不要去相信这些，看似是这个歪打正着的故事。我相信所有成功的人，尤其是成功的演员哈， 嗯， 他们一定是有真本事，要有过人之处的。 哎， 这些歪打正着的故事，只不过是江湖的传说。 对，真的只是江湖的传说啊。我们今天的影片就给大家推荐到这里，接下来呢，给大家继续带来一首歌，然后我们跟大家回到我们。啊， 关于暧昧的一些话题。 关于暧昧的一些话题。 Greetings, loved ones. Let's take a journey. I know a place where the grass is really greener. Warm, wet and wild.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in the water. Sipping gin juice. Yeah. Turn it up, cause it's getting heavy. Wild, wild, west coast. These are the girls I love the most. I mean the ones, I mean like she's the one. Kiss her, touch her, squeeze her buns. The girl's afraid she drive a Jeep and live on the beach. I'm okay, I won't play, I love the bay. Just like I love LA, Venice Beach and Palm Springs. Summertime is everything. Homeboys banging out, all that ass hanging out. Bikinis, bikinis, martinis, no weenies. Just the king and the queenie, Katie my lady. Look at here baby, I'm all up on you, cause you represent California. 一首好听的歌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啊。我们换了一个非常欢快调皮的电乐啊，跟大家来聊一聊成年人世界里的暧昧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 成年人的世界里有暧昧吗？ 哎，这是个问题啊。啊， 成年人不是都忙着赚钱吗？ 嗯，有的人会说暧昧是只有成年人才会有的伎俩，小时候我们喜欢的和讨厌的泾渭分明， 都很明确， 正确和错误的边界清晰。 嗯， 但是长大之后在爱情中会越来越含糊其辞，生怕一认真就输了。在职场里呢，会避重就轻，唯恐得罪了人，与人交往也是像绝地求生，面对朋友和家人也是要以套路保命。生活当中越来越多的事情变得暧昧不清，拖泥带水之后，我们甚至开始怀疑，开始怀念那个黑白分明的世界了。咋？你这么看我，看我咋？ 我看你演够了没有？ 啊，是吧？来，这该你了。 嗯，这个 啊， 刚才大文念的这一段让我觉得，这个生活怎么那么不易呢？嗯，为什么要这样胆战心惊、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的活着？ 哎，是不是我刚才把这段话跟大家聊出来之后， 嗯， 脑子当中浮现了很多的画面场景， 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共鸣， 对吧？ 因为你越长大了之后，就会做越大、越来 越 多。 越长大越孤单， 对，越孤单，然后也会做越来越多的妥协 啊， 对吧？其实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暧昧是一种不明确， 对， 不清楚成分， 为了生活而妥协。 哎，有这个成分， 多么好的 一 个词语， 有一丝无奈在里边。 哎， 嗯， 对，所以说并不只是啊，我们脑子当中，很多人脑子当中啊，那个经典的场景， 比较经典的场景， 对对对，就是两个人这个在一起没在一起的时候那种美好，那种暧昧的美好。 嗯 啊， 为什么两个人成年人会越来越喜欢暧昧啊？是因为 为啥呢？ 我觉得这个表白的风险太高 啊，就像我刚才说的嘛， 年龄越大越抹不开面，觉得表白被拒绝的话， 栽面，生怕一认真就输了。 嗯，这句话我不喜欢。嗯 啊， 一认真就输了，你不认真你怎么会赢啊？ 不认真怎么会？哎，有的人不认真就会赢啊。 谁呀？ 啊？ 谁呀？ 你谁呀？对着你，比方说很多的那种角色，对吧？ 都是角色嘛， 对 吧？ 对对对。 啊，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成年人暧昧的几个场景啊，给大家举一些例子， 大家 看看大家有没有一些共鸣啊。比如说这个成年人的暧昧是隐藏在反问句里的。 反问句里，怎么说？ 有人问你说有空吗？你先不告诉他你有没有空， 怎么了？ 你先给他回一句怎么了？ 对呀，不是我知道你问我要干嘛，你是不是管我要借钱？ 然后这个有的时候 对吧，借钱没有，那我必须啊，对吧？ 就是说会自己留一手呗。 那肯定啊。 对，然后有人问你说那个你喜欢我吗？你的回答也是反问句 啊。 你觉得呢？ 对呀、啊，你觉得呢？ 你觉得呢？ 是吧？ 就这种反问句其实是一种， 然后或者说我还想问你呢， 嗯，就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对吧？我曾经经常就是朋友教了我一个非常经典的这个， 我今天才发现，原来爽爽是这么耿直的人。 懂的。 啊，你说。 在表演跟你表白的小妹妹啦。 哦、oh. 这个曾经有一个朋友教了我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成年人暧昧里的反问句哈。 嗯， 就是当别人问你说你有男朋友吗？ 嗯 嗯，你怎么回答？ 你觉得呢？ 嗯，这个不好。 这个不好。 嗯，你觉得呢？有一种小挑衅。嗯， 哎，对对对，其实是有点那种戏谑在里面。 对 啊，那应该怎么回答？ 你就回答说你要给我介绍吗？ 哎呀，没事，还是看看柯南，想想童年的时候吧。 成年人的世界真是太迷幻了，对吗？ 啊，对。然后还有啊， 嗯， 说这个成年人呢、啊，如果说你收到一份礼物， 嗯， 啊，这个人呢， 假如说这礼物你不是特喜欢， 对，或者说送礼物这人感觉一般， 嗯， 怎么说呢？是吧？拿人手 礼物的 拿人手短 一般没事，东西不错就行 啊。不是，拿人手短吃人嘴短， 嗯， 是吧？ 嗯， 你得给人回复一下吧， 就这也是一个人情，对吧？ 对吧？嗯， 所以怎么办 呢？花了钱了呢，对吧？ 怎么办呢？ 你说你给人回什么？ 嗯， 对吧？ 谢谢谢谢谢谢，有心了有心了。 大家想象一下，哎呦，谢谢谢谢谢谢谢，有心了有心了啊。就你听到，就入住我假想我把我带入场景当中， 嗯， 如果我喜欢一姑娘， 嗯， 我这个哎呀，这个咬牙跺脚， 嗯 啊，给这姑娘就买了一特贵的礼物， 嗯，多贵呀、 啊？啊， 嗯，斥重金200， 斥重金，那不得花个几百块钱， 嗯， 是吧？ 嗯、 这就不少了，你要、嗯、要啥自行车是不是？ 是的， 啊，结果人姑娘不满意， 嗯、 对吧？然后给我回一句有心了，啊，以我这么高的情商，我肯定我就明白了呀。 哦、你觉得有心了其实是一个有一丝不满意在里边，有一丝拒绝和抗拒在里边。 哎，对，就是其实、就是、 也可能人家只是客气客气。 不会，你客气客气的话，就是如果说他真的是满意的话，客气、 嗯、 他也不会这么说的。如果是满意的客气的话、 嗯、 然后我觉得他怎么着应该加上哎呀太感谢了，我觉得应该是这么回答、 哦、啊，大文哥哥好感动、 啊、不，那不至于，不至于， 太好了，我是不是对你特别重要，你才送我这么重的礼物？ 不，也别这样，你这样也挺让人害怕的，对吧？ 有点瘆得慌， 有点瘆得慌啊。对，反正就是那句， 嗯， 你有心了， 嗯， 哎，我觉得 好像这个说到这里，感觉到成年人的暧昧其实是一种，就是多少会隐藏一些自己的真实的情绪， 嗯 啊，真实的好恶，对吧？ 哎， 把自己的这个真实的这个想法，哎， 嗯、 稍微给他这个美化一下，稍微修饰一下， 稍微修饰一下， 再表达出来。 对，大家聊天聊一个事儿，啊，我要表达一下观点， 嗯， 然后就是在说之前或者说之后，他就会这么聊，哎，我不知道，我瞎说的啊。哎，就这，我自己一家之言，我自个儿说的不一定对啊。 这个叫什么呢？这有一个专用名词， 嗯、 叫免责声明。 免责声， 嗯、 对呀、 啊，就是说，接下来我说的话我不负责。 嗯嗯 嗯， 我这个跟我没什么太大关系，虽然是我讲的。 嗯， 就是把丑话说在前面、 嗯嗯、啊。对对对，在今天节目上半个时段节目结束之前，我们跟大家先声明一下，这个聊的这个暧昧话题，我们说的不一定对啊，仅供大家参考和娱乐。 这是一个免责声明， 这是一个免责声明，我们说的不一定对啊，仅供大家娱乐。然后这个成年人， 嗯， 你就这个社交软件， 嗯 啊，是吧？什么就默默探探半半呢？ 这是成年人用的社交软件吗？ 啊，成年人用的社交软件、 嗯、 啊，对吧？你社交软件你就好好社交不行吗？对吧？你诚恳一点，对吧？那这个这 P 图的照片咱别用，是吧？美颜的别用，是吧？把自己多大岁数，是吧？多高身量，是吧？这挣多少钱啊？咱都告诉人家，

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整点报时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都陪伴大家的青年说。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爽，欢迎大家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双屏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也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在这里你不仅能受到我们最浓厚的关怀，你也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画面啊。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新浪一直播找到活力酒吧的房间，以及北京时间找到活力酒吧，都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画面，跟我们实时互动起来。 对，今天做客我们嘉宾的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一个新的 面孔 啊，我想说不能那么说，物种不对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啊，因为这个是非常好的朋友。欢迎来自中国传媒大学艺术人类学方向的女博士赵静涵同学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 欢迎 静涵，跟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赵静涵 啊，欢迎静涵，欢迎静涵。 我觉得我要那个批评一下孔文 啊， 不要在博士前面加男或者女，真的不好 哦。会有， 就是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嘛，对吧？博士就是博士 哦， 比如说其实任何这样的 title 对吧，比如说女创业者、女科学家，其实都是不好的。就是如果在女权主义者看来，这其实都含有歧视的意味。 现在女权主义这么强了吗？ 比较敏感，比较敏感 哦，比较敏感是吧？好吧，这个静涵先来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啊，这个你的这个专业什么艺术人类学都是在学什么，是研究什么的呀？ 就是说其实好像说起来挺专业的艺术人类学对吧，但其实无非就是研究人。 研究人， 对， 研究人和艺术吗？ 对，就是艺术中的人。就怎么说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可能去到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可能看到他们就是当地有一些什么民俗啊，或者说是一些民间艺术，然后呢可能跟我们就是想象中不一样，然后我们通过我们的视角去研究他们。简单说就是这样。 那给我们比如说举个例子， 怎么研究？ 对，然后比方说 焦点小组、田野调查。 对，田野调查太专业了。 我也是半个社会学出身 啊。厉害。 你不是心理学吗？ 我这杂货铺。 社会学方面，社会学包含很多的心理学方面的因素。 对，社会学和心理学靠得非常近， 是 啊， 是很远的感觉。 对 啊。那比方说给我们还原一个场景吧，你比方说比方说到什么这个，我们说一些这个，比如说什么重庆啊，或者什么云南呢、这个比方说你们去研究的时候，然后大概都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路径？ 举个例子吧，就是 就是吃喝玩乐 啊、也不是，不全是， 不全是， 就是你要跟他们，你要先进入他们那个地方，然后呢，就是你会跟他们先交流，就是大概就是聊天嘛，就是你要先打入内部， 深度访谈， 对，你太专业了，然后呢，就是进去之后，你要再对他们，就是之前你要做了解，然后之后再根据他们当时的一些场景，然后你再进行一些。就是深度的一些研究， 其实就是做社会学的这种人文类的调查是需要和这些人生活在一起的， 是 甚至生活好几年，对吧， 是 就我曾经有一个好朋友，他在这个复旦大学读社会学，然后去英国留学，然后他回国之后，他就在内蒙某一个村子里就是跟牧民生活了两年。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谁？ 是荣石的老板。就是后来开餐厅了，但他其实是社会学出身，而且曾经跟牧民一起生活过两年，就跟他们一起喝酥油茶，然后放羊放牛，然后去了解他们的文化，他们的传承，他们怎么教育孩子。 对对对，然后后来把他们那边菜都学会了，然后自己开一馆。 说的没错， 对不对？ 偷师嘛，偷多少都是偷 啊。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会有很多这个就好玩的东西，然后会不会有一种这个 就是差异感。你比方说可能我会和当地的这个人们生活在一起， 嗯， 然后呢我可能有的时候要按照他们的思维啊去想问题，然后跟他们、嗯、然后生活呀，然后这个劳作呀可能都在一起。比如说再回到自己的这个学习工作当中生活当中，会不会有一种这个啊不太习惯 啊， 经常会有不同的生活场景角色的这种变换。 嗯，有的时候会有，就是 会、啊、 对，就是有的时候你会，你去了以后你其实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其实作为一个就是怎么说，我们作为一个研究者然后进到人家那个地方、嗯、其实本身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是觉得你是权威、 嗯、 然后、 哦、 对，就是你本身带有一种就是好像不平等的感觉、 嗯、 但其实你并没有、 嗯、 但是你去了以后你会发觉他们其实很就是很多就是那种当地的人，他们非常朴素而且非常善良、 嗯嗯、 然后回来你会对自己就身边的很多事情有很多新的看法 啊， 嗯，反正我觉得就是人类学带给我最大的乐趣应该就是这种差异感 啊、哦、这种差异感、 嗯、 能不能给我们讲个例子 啊，就是之前做的什么方向的什么内容的研 究，对，或者说去哪个地方、 嗯、 然后印象深刻的生活呀， 对对对， 然后这个调查呀过程当中一些有意思的事儿。 那我就说就是去年吧、 嗯、 我们去了那个就是我家在河北， 嗯， 然后有一个赵县， 嗯嗯， 然后赵县的 赵州桥 啊，对的，有一个那个龙牌会 啊， 嗯，然后我们当时 龙牌会 就是，因为就是他们赵县有一个就是传统，他们那儿的人信奉龙，就是龙王，就他们认为他们是龙的传人， 嗯， 啊，然后我们就是他们每年二月就是龙抬头那一天，他们会在就整个村里头，然后呢就是每一家每一户都出一个节目，然后到那儿就是举行展演，嗯，然后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就是跟导师一起去嘛，然后开始的时候真的不习惯，因为就是因为地方上它的环境啊，已经包括就是它那些就是你去那吃啊喝啊什么都不太方便， 嗯， 然后但是 是不是那就是比如说办活动的时候是就是那种像搭的那种露天的大棚、 哎、对、 啊、然后那个有那种就是流动的那种厨师还是对吧，那就拿着锅拿着灶就来了， 对，流水席， 流水席做什么就吃什么， 对 对吧，然后、嗯、哎，对，这个确实你对于女孩子来讲可能有的时候会考虑到这个、 嗯、 这个卫生方面的问题、 哦、 对吧，不太适应 是、嗯、但是当时的那个就是当地的一些村民他们非常热情、 啊、 就是他不管你是谁，他也不管你是哪来的，然后不管你是北京啊什么无所谓，然后他们就是一来这就过来吃，然后过来来这看，然后我们这个特别好、 嗯、 然后我们这 、嗯、 你就会发觉其实他们并没有把你当外人，哦、 嗯 嗯，而且还有一个场景是他们那儿就是有一个就是那叫什么神像嘛，他们挂满整个墙，就是外面展演、 嗯、 然后里面拜、 嗯、 然后呢所有人都会求各种愿望嘛，然后当时就是他会有一个人算命就是他会坐在那里给你算，然后很多人就会进去以后就说比如说求子啊求财啊求什么的，就很世俗那种、 啊、 但是你会觉得他们很就是很真实 很朴素， 对，很真实，对对，他就想要就是生活，就是 你说的这些场景就是这些年发生的事儿吗、 嗯、对，就是去年 你不你没哎你哎你 就是感觉离我们的生活很远， 你是不是没见过 没太见过，就觉得离我们的生活非常非常的远、啊、你说北京的互联网发展的这么快哈、 啊、 然后有一个地方大家在吃流水席， 嗯， 然后大家在看大戏， 嗯， 然后大家在、 哎、难道你在北京没有看到过有流水席的情况吗？ 北京有流水席吗？ 会有，就是现在还会有一些可能这个在四环五环之间，我记得我好像都见过，应该是有一家里吧，就是应该也属于这个叫老北京，他们可能是就是哪个村子吧，可能哪个镇、 嗯、 还是这些老传统，然后家里办白事儿、 嗯、 还是搭了大棚办那种流水席。 哦真的没有见过， 真的没有见过， 没有体验过，对， 要不我说你该接接地气儿还给我开个玩笑啊、 嗯、 啊，来江涵， 就是啊，然后反正 你们是去调查什么呢？ 就是他这个龙牌会 啊、嗯哦、龙牌会， 对，然后就是哎呀，我觉得反正整个过程给我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我因为我也很久没有就是下到底下去了 下基层的 我特别感动，嗯、哦，就是没有想到就是在那样一个地方他们就是生活并不是很富裕，但他们内心很富裕， 哎，特乐呵， 是吧？ 对，就特满足， 而且对这件事情非常的认真，对吧？ 对，超级认真。他们可能会就是，比如说这只能两天的时间，展演只有两天，但他们筹备可能就是两三个月。然后所以就是他们就是对于这件事他们很重视，然后同时就是你会发觉就是现在很少有人会对于这种就是跟自己其实没有多大关系的事情这么上心 啊。 对， 可能这是在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大家都是在努力的奔波顾好自己的事情啊。 是 对于这种集体活动， 对， 可能大家都是有的时候就是走个过场， 是 说不那么走心了。 对， 所以会被这样特别走心的这种集体活动啊，去感动到。 是的， 态度暧昧了。因为在上半个时段我们跟大家聊到了这个就是成年人世界里的暧昧。比方说啊，我们来考一下静涵吧。比如说啊，这个有人送你了一件礼物，但是呢这礼物吧不太喜欢。这个送礼物这个人呢也就那么差强人意吧。但是呢礼物你收了。你要给人回复回答，对吧？你比如说你会怎么说？ 说吗？还是我回他？ 对，你 回答，对， 就比如回答吧。然后比方说这个 回应 啊，要回应啊，就回应。你比如说你会怎么回应？或者说就是比如说微信呢、啊，或者说当面啊，都可以。你比方说遇到这种场景的话，你会怎么回复？ 我可能先告诉他说，哦，太感谢你了，我没有想到会送我东西，然后可能就直接会说，那我下回请你吃饭。 你看，说太感谢你了也会是敷衍，有的时候 不是人还请吃饭呢，是吧？请吃饭就是 什么时候请你吃饭，这就是一个就是敷衍，你知道吗？一般来说，什么时候请你吃饭，就等于永远不请。 不是，回头请你吃饭，哎，我回个头，是吧？ 改天 啊。改天 改天请你吃饭。 哦，改天请我吃饭啊。改天是哪天？改天就是今天，择日不如撞日，今儿吧。 像你这么厚脸皮的人怎么会有朋友？ 哎呀，真的是挺有意思的啊。 我想问问静涵，就是你的那个本科和研究生是读什么专业？ 我本科和硕士是读的舞蹈。 舞蹈？ 对。 然后博士去读社会学。 但是 所以你的这个舞蹈是理论的，还是说自己也跳啊？ 就是我本科和硕士都在北京舞蹈学院，然后就是本科学的是编导，舞蹈编导，然后硕士我转了理论，但是我学的方向就是民间舞蹈文化，就其实已经是靠一点社会学的东西了。 所以未来对自己的一个规划是说希望在做研究这个方面走得更深。 还没有想那么多，其实我不是一个特别就是特别 规划未来的人 啊，也不是，就是不是一个特别就是就是把东西看得特别死的人，就是我觉得这个人生可能你长度是有限的啊，但是你的深度可以无限的就去延伸，你可以去尝试各种东西。就像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可能我想做警察，但是可能就是现在离我的梦想差很多。所以就是可能你也不知道你下一步可能就是会就是发生什么，然后你可能会从事什么，不一定。 还是一个很文艺的 小给自己一个这个开放式的命题。 对，比方说这个由于静涵的专业啊，因为可能会去到各种各样的地方，然后体会这个各种各样的风土人情，然后做研究，然后又会回到北京生活工作和学习啊，这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就会非常的快但是你比如说你会不会去到一个地方的时候，然后你会把北京的样子告诉他们，然后呢在当地某一个地方，然后比方说你体会到了一种什么样真挚的感情，然后会带回到比如说给北京的这个可能在忙忙碌碌当中真的都无暇这个停下脚步的那些朋友们，然后告诉他们还有另外的一种生活，有另外的一种情感，会告诉他们，会做这样的事情吗？ 会。这是我就是7月份的时候去了一趟广西。对，然后我去那儿的目的其实我是去支教。对，就是对，我可能不是去玩或什么的，然后因为当时那个地方的孩子可能没有支教经历的人可能不太清楚，就是那个地方的孩子他们冬天夏天都没有鞋穿，然后他们就是平时就是连书都没有，就是就是课本啊什么都没有，就环境很差。当时他们因为北京去的只有我一个人，他们就很好奇，就问我就是 赵老师，我想知道北京是个什么样子。 嗯， 然后我当时就是告诉他们，大概就是我们有天安门啊，就是这些故宫什么，就是很正常的一些东西。然后他们说，我们更感兴趣是你现在学校是什么地方。 嗯， 然后告诉他们，我们现在在传媒大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学校。 嗯， 然后整个环境啊氛围都特别好。 嗯， 他们当时特别羡慕，就是那种感觉你说不上来。而且就是他们当时就是我走的时候，给我写信。 嗯， 然后就你知道， 就是广西贫困地区， 对，巴马底下一个村 啊， 嗯，就是叫巴拉右一个村， 巴拉右， 嗯，然后那个村的孩子就真的，他们年龄差距很大。然后我教的那波孩子，因为我去教舞蹈嘛， 啊， 然后教的孩子有8岁的，有12岁的， 嗯， 然后呢，还有就是最大可能就16岁， 嗯， 他们告诉我说，老师，就是我们从来没有出过这个村子。最远可能就从我家到学校，然后我可能要翻2-3个山头过去。 哦， 啊，然后他说我特别想去北京。 那，你观察他们这些就是小孩子的生活状态和北京的小孩子是不是差异非常非常大？ 非常大，就是他们会帮 他们有互联网的产品吗？没有， 有 也有互联网。 对对对，但是仅限于他的父母。 就是说去网购，比如买一些东西这种是吗？ 哎， 他根本不知道这些。你想，他给我写信啊？ 写信。 嗯，他就是 有的孩子鞋现在还都没有是吗？ 对，就是没有，就是我反正去的，他们穿的都是统一的，而且都是破掉的那种，就是破的凉鞋，而且就是大孩子，哦，小孩子穿的都是一个码。哦，我当时就觉得，哎呀，我从来没有想过，就是还有这么穷的人。嗯，可能我生活的就周围大家都还好吧，然后突然间你就会觉得自己好幸福。、就 是，哦，对，然后当我回到北京之后，我是要再努力一点呢，我是觉得，我这样就挺好了，别把自己给累着。 没有没有，我回来以后我其实有一个想法，我就特别想发动身边的同学，就是能够帮助他们。 嗯， 但是这件事情一直可能因为各种事情然后搁浅了。 嗯， 但是 就哪怕力所能及的，比如说给他们捐一些衣物。 哦，对对对， 怎么寄过去呢？其实我就是觉得，就真的我身边有很多的年轻的女孩，就每年会淘汰非常多的衣物。 是， 就基本都是还是 很新 的。 对对对对对， 怎么样才能够送到这样的山区里去 啊？他们是这样，就是嗯，就是他们是有一个就是联系人，然后呢你是他们等于是在等于是巴马那个县城有一个点儿， 嗯嗯嗯嗯， 然后呢你可能先把东西给他， 嗯， 然后他呢再辗转反侧，可能1周或2周去一趟那个村子里头， 嗯， 然后你再给就是他再通过一些什么，就是租个大车经过什么盘山路，然后再送过去。 嗯 嗯， 好想给他们送衣服送鞋。 嗯， 哦，是的，就是真的很，你要是去的话你就会有感觉，就是他们真的很可爱，他们特别单纯。他们就会比如说，因为我们做饭是自己做，然后给他们也做，他会心疼你，他说老师你不要来这个，我可以，就很小，就是7-8岁小孩帮你去切菜，你当时就是感觉天哪，就是老师真的不如学生。 就北京的小孩7-8岁可能就在商场里说，妈妈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要这个我要那个， 对对对，什么 iPad 呀，就是玩起来。 嗯， 然后他们就是有的女孩，就是其实女孩是最惨的，就是他们女孩就是可能到个12-13岁就会，就是比如说你出去嫁个人打工，然后就回来就不让你读书了。其实很多孩子他们都是就是慢慢的就不读书了，然后就是从事了就是比如说在家放羊，嗯，然后在家种地，就这样。 哦， 所以又开始重复上一辈的这种生活的模式。 是， 嗯，好吧，这个我们进一段半点的报时。这个刚才聊的其实有带点那么心酸啊。那个半点报时之后，回来之后我们听静涵继续聊他的故事。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1983年，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的酿制有3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

对， 你觉得在这种就是生活没有那么富裕的地方哈，就是大家生活的一个指望或者一个期待是什么呢？就大家为什么那么开心？ 哎，我还真的就是问过他们，就是因为我们当时有的时候去过一个那个就是当地就是救济的一个家庭，他家就是他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他哥哥姐姐，因为人很多，住在一个就是搭起来的那样子屋子里头，对，然后就是烧饭，就是有锅，就是那种锅，然后烧柴火，然后我当时就问他，我说你觉得这样幸福吗？然后我当时觉得其实我这个问题问得特别不好，对，然后他说我不觉得我不幸福，相反我觉得我很幸福，我觉得我每天能够爸爸妈妈健健康康的，然后爷爷奶奶开开心心的，然后我还有学上，足够了，我当时就瞬间明白了， 最朴素的幸福 是，就其实欲望不多，对于自己来说是件好事。 对， 这句话很经典。 对， 学会欲望管理很重要。 对， 没错，管理不好自己的欲望，就管理不好人生。 是的， 对， 对吧？那就说这个。这聊的无数次的这个减肥健身的话题，不就管不住嘴吗？管不住食欲， 对， 是吧？ 是 啊。 哎，接下来我们聊一聊这个学术方面吧。 好， 就是刚才说你是这个艺术人类学博士哈，就是其实还是有艺术的这个元素在的。就是你们研究的主要是一些什么样的议题？是艺术对于人类的这种变迁的改变，还是说？人类创造艺术的不同的门类之类的，因为我不是特别很了解这个方向哈。 是这样，就是，艺术人类学它可能就因为人类学它有很多划分，比如说就是，什么，哲学人类学呀，什么就是各种哈，影视人类学哈，对吧？就这些。 影视人类学是学什么？看过了电视剧之后的人和没看过的有什么区别？ 不是，就是。他会以就是比如说当地的一个仪式，然后呢就因为很多纪录片里面会有这种东西，就当地的仪式，或者说是当地的一些民间的一些风俗啊，哪怕就是风俗里面会包括很多啊，比如舞蹈音乐呀，就是什么曲艺啊，这些都可以，然后他用这些然后来就是去通过影视的方式展现给大家。 那艺术人类学呢？ 艺术人类学就更广啦，就是只要艺术涵盖的东西都包括，就是对音乐呀、舞蹈啊、戏剧啊、戏曲啊、话剧啊，就这些，只要是你跟艺术相关。 你是研究他们这些艺术形式是被一些什么样的人创造出来的，还是说 怎么说呢，就不是说被创造出来，就是说他我们怎么就是作为一个人，我们用这样的一个艺术形式怎么展现我们的生活。 对，所以说如果你是静涵的话，就是最直接的一件事情，你觉得会能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 就是会可就是能做什么可以做什么？ 能做什么哈？那就是比如说去各种，比如说灯会呀、啊，还有一些这种，尤其是红白喜事儿这种啊，去看一看，然后看一看，就是人们在这种仪式当中都会做什么，然后做他们做的这些事情对自己有其实是意味着什么？ 是的，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一个感觉吧，我觉得。 这可以会直接做一个纪录片导演， 纪录片导演。 对，其实静涵呢，他的这个学术范围之内呢，其实也包含了很多的这个创作的方面的这个学科啊，然后课程，然后其实就是，这么丰富的经历，然后走到很多地方，然后体会不同的风土人情、文化的差异，然后我觉得这对创作是非常丰富的源泉。 做纪录片真的是需要非常深厚的积累的。 是的。 你喜欢纪录片？ 我还挺喜欢的。我觉得纪录片很真实，就是可能镜头它也会有就是主观的就是成分在里面， 对， 但其实它在设计或者说它在去选择它这个被摄角度的时候，它是有一定的就是怎么说呢，它是有一定的客观呈现的。对，就是所谓的主观性的客观，就是在于我可能主观的把这些东西拍出来了，但其实你看到的其实是一个真实的东西。而且就是纪录片它怎么说呢，就是这个人生你无法，就是我无法用语言来这样跟你说。我看见，就比如说我去就是支教，或者说我去别的地方进行一个田野调查，我无法告诉你说我经历过什么，然后我遇见过什么，然后我跟什么人交流，但是纪录片它就可以，它 他就是用他的方式，就比如说访谈也好，然后我可能就是跟随他的生活这样子，然后他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 纪录片有的时候带给人的感动和那种文艺片真的是不一样的。 对， 就是、我觉得写文艺片也挺好的，比如说写一文艺片的剧本。 当然就是不同的感觉 啊、这个。 我是觉得文艺片就是纪录片能带给人的那种感动，就是更重。 哎， 对对对，那种 是的， 对 是的， 对。然后只需要把这个画面真实的呈现给你，那就 OK 了。 对，那文艺片它的难度是在于它其实是得创造一个氛围。 没错。 对，就通过这个环境、这个感觉， 对， 去慢慢的渗透你。然后就是纪录片就很直接，我就给你摆上来，我看到的这些东西，其实他们在一起就会碰撞出一些。化学反应 是 对吧？ 对对 对， 静 涵有一些什么样的创作吗？ 暂时是没有特别 的。有什么样的创作计划吗？ 创作计划， 其实我还是挺喜欢那些就是真实的东西。我是觉得就是越是真实的东西越能反映出来一个真实的人生，而且就是不同的人对于一个事情的一个看法是不一样的。而且就是比如说就像刚才孔文说的，就是文艺片对吧，他文艺片有的时候呢就是你在对他这个解读的时候会有很多偏差，而且就是不同的人因为他的就是生活经历啊，然后他的一个阅历不一样，而包括他就是背景什么的，他会就是对文艺片他有的时候并不能够真正的把握导演的一个想法。但是就是可能对于比如说像是纪录片这样的东西，他就会可能更多的就是我能看明白，然后我也能够就是感受到里面的一些不一样。然后其实如果要是换作我要是去创作的话，我可能会更倾向于比如说老人小孩然后动物这样一些题材。因为就是老人，因为就是我怎么说呢，就是可能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可能有没有经历过生死这样的事情。然后其实我一直有个想法，就是在就是我当时我姥爷在世的时候，就是其实我一直很想对他进行一个就是大概的一个那个就是拍摄什么的。但是后来就是这件事情一直就是因为大家也知道很忙啊干什么事情的，后来直到就是他去世的时候，我再看到了就是因为就是整个的那个过程，就是从医院到殡仪馆再好最后就是下葬，我就觉得很可怕。就不是说内心的可怕，我是觉得就是这个人在最后的时候就是对于一个去世逝者的一个不尊重的那种感受，就是因为 我能理解，因为就是这个过程对于我们个体来说，对于我们这个家属来说，可能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很特别的事件， 是的， 重大的事件。但是对于医院甚至对于殡仪馆来说，其实只是他们工作 对 这个生产线上的一环，每天都见， 对， 所以他们的那种敬畏心和那种感觉其实是完全是远远不在不是我们这个期待的范围之内的，对， 是， 所以才会有的时候觉得可能是一种亵渎或者 而且就是当时是这样子，就有一个场景我记忆特别深刻，就是就是这边因为他就是在我们那个地方，他的那个地方是这样，就是这边是放就是那些尸体的，然后呢就是进去，然后里面是他的一个火化的地方，然后外面呢就是你给他可以烧东西，我们那会有就是烧东西的这些东西，就比如说死者生前东西，然后就是因为每一个人都会在抢第一个烧，我当时就不明白为什么要第一个烧，后来就是人家会告诉我说因为就是你不知道后面的骨灰是谁的。哦，当时我就是很无语。还有一个就是你在看到那些就是所谓的孝子贤孙哈，他们就是给他就是弄很多东西，就是比如说是什么各种就是什么什么什么纸啊衣服啊什么什么，就没完没了没完没了，当时我就觉得很可笑。就是你作为在他在的时候你没有就好好去就是照顾他，但他走的时候你做这些形式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有的时候吧，其实你这种东西你特别想记录下来，你就觉得这就是人生，可能这就是你所要经历，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事情。但是呢你的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种东西太残酷了，就是远不如就是 让我觉得很草率。 对对，就是你看你这一辈子你就会联想到自己，然后你说会不会等你自己在那个什么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所以有的时候你就觉得啊，其实要能够真的如果有好的那种纪录片导演，他能把这些东西都记录下来，我觉得是特别好的。而且就是我觉得做纪录片或做哪怕就是文艺片，就做所有的就是 导演他需要有一颗会发现的眼睛。嗯，因为世间的事情太多了。 对， 我能感觉到这个就是他身上的这种举重若轻的东西是从哪儿来的。刚才他前面讲了他去了很多地方，是吧，然后又讲了在时间上他又看到了生死，所以其实在时间和空间的范围内他的心都被拉扯得已经很大很大了。真的是这样，就是我们相当于就生活在此刻，然后就是这摊生活，是吧，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没有办法就是说真正意义上的去延展，但是静涵做得很好，我觉得特别想去体验生活。 哎，你看我身上有没有一种举重若轻的感觉？ 你身上有一种哭笑不得的感觉。 我身上有一种欠欠的欠打的感觉。哎呀，跟大家开个玩笑，缓解一下刚才的这个略显沉重的这种小氛围。但是我其实非常同意静涵的这个想法和观点啊，因为我始终坚持一句话，就是我的一个朋友啊，他也是在北京生，在北京长，在北京长大，然后后来呢，这个当了公务员之后啊，去到这个陕西还是哪里，然后就是也是去农村，然后当村官，然后这个一步一步的去，就有一次回来之后我们一起吃饭，然后他说的一句话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他同样也是一个，也是八零后，然后接近九零年的一个很年轻的一个青年人。他说的一句话就是，真的在城市生活的朋友们应该多走出去，去看一看真实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是的。 或者说真实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觉得真的年轻人太缺乏体验生活了，我们这代年轻人。 是的， 对吧。 而且就是我有一个朋友，然后他特别喜欢环保，然后呢他就是经常会，就是因为就是在很多国家，像是就是那个就是我忘了就是什么，就是大概就是印度啊一些国家，就斯里兰卡那样的国家，它会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动物的保护，就比如说什么海龟啊养育啊什么的，他就会经常去做那些事情。然后呢他也是就是有的时候他会就是比如说去那种四川大熊猫那种保护基地，然后他就去跟他们一起就是生活。然后他就说其实有的时候你要是就是多跟小动物啊什么那些接触的话，你就是内心会很柔软。 不是说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话，再讲一只宠物，这小朋友的心理会非常健康 啊。对，就他会有一种责任感。而且对待生命他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 特别欣赏静涵的这种举重若轻哈。而且就是有一种拨开云雾很清澈的感觉。对不对？ 对。 好好的拍纪录片吧，非常期待，非常期待。我记得我们节目来过一个开面包房的面包 师，纪录片，对，曾经是前央视的纪录片导演。 对，然后他还说，他说他到50岁的时候还想再拍纪录片，然后他还说他觉得纪录片特别需要就是生活的积淀， 是， 去慢慢的积累。他觉得就年纪再大一点再去拍， 很好。 对，如果静涵要是创作的话，无论是纪录片还是文艺片还是什么样的题材也好， 可以来邀约孔文。 好呀。 作为你的那个做 男主是吗？ 群头。 群头 啊，就是比如说会不会参考自己内心当中喜欢的一些影片的类型啊，或者说喜欢的演员，喜欢的导演， 会 啊， 会， 比如说会有哪些。 我喜欢的类型特别广，就是我是属于那种很泛的那种人，就是什么我都喜欢，然后可能我更喜欢温馨的东西，就比如说， 我记得前两年，然后有一部影片是，张国立老师主演的吧，然后就是其实他和几个子女的就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关系，在城市生活当中，那部影片叫什么名字来着？ 我没看过， 是吗？我特哎，对，我也喜欢。 我当时看过范伟演的一部， 但是我就前一阵看过一个，就是就因为很早了，就应该是我忘了哪个导演，反正就是那个吴君如跟那个任达华演的那个叫《岁月神偷》。 太喜欢了这部电影。 是，对，然后因为当时我在给学生上课， 太像你的风格了，真的。 我就其实我是无意间讲到这个东西的，然后他们就觉得就是 就是他们可能就是可能看的还少嘛，然后就觉得就是很感动。就是我刚刚说，我说其实你要是做一个剧本或者说做一个编剧哈，你不一定非得很复杂的故事，然后比如说像是那种什么集结号那样子，就是那样子就是很人物很多然后很庞杂，你可能简简单单就是一个家庭，家庭里面可能就是这样一件事情。 我觉得我今天晚上想再看一下这部电影。非常喜欢这部电影。 是就是很就是越是细节 琐碎生活中的那些 bling bling 闪光的东西， 对，就是真的是细节打动人心。就是为什么人家一说就是打败爱情的不是说是那些什么其他的事情，只是细节。真的是这样子，我觉得所有事情都是这样， 赢在了细节。 对对对，没错啊。就比方说这个这两个人相处的过程当中，你比如说有一方这个兴高采烈的，哎，我跟你说什么事儿，我跟你分享，不管是我的这个悲伤也好，喜悦也好啊，去，你们忙着，别打扰我。就是有几次之后，就特别影响两个人之间的感情。 嗯，因为你这 个 彼此要 对 是好的观众嘛， 是 对对对， 沟通很重要。 哎， 我想问点形而上的了，行吗？ 问 这个就是。问问静涵哈，就是你今看到了这么多哈，现在自己达到这样一个特别特别轻松的这样的状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就是现在就北京，比如说年轻人同龄人的一些焦虑或者说一些压力， 有 也有很多人说现在在北京的年轻人没有不焦虑的，焦虑是一个通病，对吧？你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然后你觉得大家怎么去进行一个欲望管理？ 分人吧，首先要做好自己。就是你自己好了，你身边一切都会变好。我特别相信一句话，就是只要你是一朵鲜花，就是找你的都是蝴蝶，但相反如果你是一个别的，是吧，然后对吧，然后可能来找你都是别的。然后其次就是你不要给自己太多压力，谁都一样，对不对？这一辈子就这么长，你想那么多干嘛？走到哪儿算哪儿。然后不要给自己太多就是你这个年龄段不该承受的那些东西。因为我身边，因为可能我们上本科有一些女孩，就是女孩嘛，都有小小的虚荣心哈，然后就是 攀比 啊，对啊，就觉得啊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然后那种各种的东东哈，什么就是大家都懂 包包 啊，对，什么鞋是吧。但是呢就是后来你发觉就是他其实他想要的并不多，其实他可能当时那个年龄层段就想要那个， 他其实想要的是别人就是赞许和 对 甚至是仰视的目光， 他其实想要的就是更多的爱。其实我觉得你可能用其他的方式给他会更感动。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其实人哈，就是怎么说呢，你跟什么人在一起会变成什么样子。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就是你觉得这个人是很物质的，但他可能背后有他的原因。对，就是你一定要把他想得很好，这样子我觉得就是你觉得别人好，别人也会觉得你好，这样你就会很开心。 但是有 做好自己很重要。 对对，但是有的时候吧，就是我觉得还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我们经常会聊说这个人以类聚，物以群分， 是 啊，就是可能就是 一个人会有一种气场。 对对对，一个人会有一种气场。但是你比方说你的气场，我们不管说这个好也好或者不好也好，单纯的这么些分类啊，那么你周围聚集的都是这类人，那你比如说我怎么能够做到独善其身呢？ 扩大圈子。 大家那么忙，怎么有时间扩大圈子？ 就怕有新人， 是吧？ 对， 其实就是， 而且其实是这样的，就我觉得变化都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是啊。 而且每任何的事情，任何的改变，你刚开始想去积累、想去做的时候，其实它的那个效果是很微弱的。99%的人在这个时候就放弃了，因为他坚持不下去，他没有这个耐心。 是啊。 但是你要看他长期的一个效果，对吧？ 对。 一定是会有变化的。 是， 哎呀，我今天下了一个决心。 啊？ 对，我今天。 哎，不是，等一下。哎，是从静涵来到我们直播间之后，然后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你下了一个决心， 对 吧？这个决心是。 这决心是我希望在2019年的时候，我能够去这种很贫困的地方去生活一阵子。 哇，好棒啊！鼓掌。 因为是这样，就是 放心走吧，节目我来做， 为你点赞。 因为我从小长到大哈，就是因为我的爸爸是农村出生的啊，然后我的妈妈是在城市里出生的，所以我从小到大，我们家里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话，就是我父亲跟我母亲说，你就应该去农村生活3个月，你什么病都没了。我从小到大就经常听这种话，但是我现在好像突然就是我好像也走到了这个阶段，我觉得我也需要，好像这是我应该去补的课，就是否则你就太 所以太被溺爱了，或者说太骄纵自己了。 所以作为你的黄金搭档，我给你提出类似的建议，感谢我吗？ 感谢。 真的，其实就是真的，世界很大，什么样子都有、啊、真的，我们国家太大了。 谢谢静涵哈。来跟我们说一说你未来的对未来的一些期待吧，近期的远期的都好。虽然你是一个不怎么做计划的、对吧，但是肯定是有些期待的、比如说未来有一天会拍纪录片，对吧？ 如果有真的有条件的话，我真的想然后我最大的计划真的就是能够开心的过好每一天。因为我也不知道我明天会遇见谁，然后我也不知道我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很多事情真的你觉得很必然的事情可能就很偶然就发生了。我是一个特别随缘的人，但是我又不是一个很随便的人。 掌声。 不是，这个话其实如果是换一个人说可能大家就会笑、对吧，就会觉得这个 等会儿你比方说 孔文，你试一下， 我也试一下。 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这个我是孔文啊，这个有新来的朋友，然后也有经常关注我们节目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可能都知道我呢，我是一个特别随缘的人，但是我真的不是一个随便的人， 就是随便的人。 你说过来以后自带反的感觉。 是不是他就是、 那么问题又来了，所以我适合演什么样的角色？ 群头。 这样不好吧。 适合演那种就是我觉得沈腾那个感觉的。 不其实孔文的就是他的那个可开发性还挺多，他潜力蛮大的。 你看看。对吧，因为我们这个是在重庆的时候啊，在重庆青年电影节啊，然后这个有幸和静涵，哎，这个 看对眼了， 校友。校友，然后呢这个哎老乡。 对， 然后确实从静涵身上就是像我们刚刚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能够感受到啊，你总结那个词儿特别好，举重若轻啊，就跟这个静涵在一起待着你会很放松很舒服的感觉。然后今天呢我们邀请静涵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仔细剖析了一下他的这个性格原因啊，就是他的一些 来自于在时间和空间上掌握了大的范围， 还有实践当中的一些思考，也去到了确实很多很多的地方然后会有这个生活上的一些独特的一些思考。 我相信这个就是很多话很奇怪哈，其实我身边有不少人也跟我说过哎呀，我就是想开心过好每一天，我就是想每天开开心心的， 但有时候 感觉跟静涵说都不一样。不一样，真不一样。 对， 因为我相信静涵是特别 静涵说 的 是真的， 是走心的。对， 是 静涵说的是真的。 对，确实是，我是一个那种真的就是我会走心的人，就比如说我跟你交朋友我是真的是把你当朋友我会就是你比如说你待我一分好我可能还你十分。对，但是可能有的时候他们 静涵你还要朋友吗？ 要。大量的要。但是、 那如果说你比方说这个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这个同学们高中生同学们大学生朋友们如果说你想对他们说一些话因为也是师姐级别的了嘛你如果说你想对他们说些话，你会说些什么？开心过好每一天 不是的因为高中或者是就是中学那会儿还是很小，十几岁，可能你对未来有很多的憧憬，然后对未来有很多的就是想法，然后有可能有自己一个特别大的梦想，但是不管怎样，一定要很踏实的，就是做好自己，然后不管是学习也好，就是当然学习是最重要的，然后为人处事也好，就是一定要多去涉猎。看的东西多了然后你就是接触的人多了，你自然就会有自己的想法，但不管就是你接触什么人跟什么人接触，一定要有自己的一个思考。 扩充眼界， 对， 不要丢了自己。 就听起来之后确实就是朴实实用。